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眼看着婚期一天天临近，陶阳子去发请柬，也给方天琴送了一张。方天琴看到请柬，笑着对陶阳子说： 你看吧，我还是守信的，你输了一盘棋，赚到一个你早就想得到的女人。不过你怎么想着和我同一天结婚呢？像是与我对局一盘的意味。不如也来大酒楼里对对场吧。 陶阳子说：我怎么能与你相比，我是简单的婚礼。方天琴摇着头说：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实在，没钱我借给你，女人结婚一生一世就一次，你也得为任秋想想。 啊，一切都是任秋安排的。 陶阳子突然有了一点幽默的兴致说： 同一天结婚，我不用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你也不用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这样说来我们互相不必送礼了。 当然是你赚了，毕竟你是长官，出手总要比我大些吧。 哈哈， 方天琴哈哈大笑起来。 你这就对了，居然也知道算计了，大概已经先尝了女人的鲜儿了吧。说话开放起来，你以前也太拘谨了，人不老，总是一副干巴巴的味道，像乡下的老夫子。 这两个一起从小镇走出来的年轻人，还是第一次在一起说说笑笑。当了副官的天琴说话时翘起二郎腿，手敲着那张沙发的把手，他的动作中已经有了官的架势，只是起身时他还会习惯地拍拍屁股，像在乡村的田埂上站起来一般。临近结婚的日子了，陶阳子依然没有任师傅的信息。陶阳子想，任秋是一个不知亲生父母是谁的孤女，只有任师傅一个亲人，他当然希望能看到父亲出现在婚礼上。他对要嫁的丈夫什么都不讲究，一旦确定了婚事，他就没有计较过他什么，只是这一点事儿他也做不到，他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做她的丈夫？女人总希望丈夫是个有用的人，希望丈夫是个能干的人。任秋似乎已经忘了这件事儿，全身心地投在新房布置和家具的摆设上。他已经把小楼上下两层都租了下来，并粉刷一新。 刚粉刷的白墙，映着窗外透进来的阳光，屋里一片明亮，完全不像原先那样暗蒙蒙的样子了。两天没去，陶阳子发现这个家已经整个变了。任秋把陶阳子领到新租的楼上，楼上房间面积比楼下略小，朝南的窗边摆着一张床，屋里其他的物件是旧的，擦得干干净净，只有这张宽宽的双人床是崭新的，连同粉刷了的白墙，映着窗外透进的阳光，已是春天。小院中一棵刺槐，树叶绿绿的伸展在窗前。任秋带着一点得意的神情对着陶阳子，陶阳子的心中一种就要成为丈夫的感受油然而生，他一把抱住任秋，已经成了准丈夫的陶阳子还是难得有这样的出轨行动。任秋没有挣扎，只是柔顺地由着他，微微地笑着。陶阳子觉得任秋是他真正的妻子了，还是一个能干的妻子。任秋全心地在做妻子的事儿，比他这个丈夫做得多得多。你做得真好。任秋的身子在他的怀里抖动一下，陶阳子也就很快地放了手。他想到了任师傅，任秋这么信任他，而他却无法保证任师傅能回来。陶阳子说，我托人找了，我去了西寺，可是任师傅他……任秋脸色变了，他扭过脸去，像是不愿意听他说什么，又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说的是什么，只顾伸手去把墙上挂的结婚照一一正。陶阳子只有闭了嘴，不再说什么。他实在想请老天帮忙，想请四方神灵帮忙，想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帮忙。任师傅已经是佛家子弟，应该听得到他的祈求吧，让任师傅回来参加他唯一的女儿的婚礼吧，还有他唯一的徒弟的婚礼吧。离结婚的日子还有三天了，陶阳子又到西寺去，他真是临时抱佛脚了。他与方丈下了一盘棋，方丈什么都没说，他也就没有问什么，因为他知道有消息的话方丈肯定会告诉他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到大雄宝殿去烧了一炷香，投了一块大洋在功德箱里。方丈敲了一下钟，钟声在大殿里回传着，也回旋在陶阳子的心里。瞬间陶阳子觉得自己与这钟声、与这佛殿、与这里的一切有着什么联系。过去他对冥冥之中的神秘从不关注，只是敬鬼神而远之，默默地看着大雄宝殿上慈眉善目的佛像，他感到有一种让人宁静的心境。难怪会有那么多善男信女来拜佛，确实给人心的安宁。从西寺出来，春天的山峦一丛一簇皆是翠绿，陶阳子记忆里那漫山红遍的秋景与眼前绿色的层峦意趣相应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黑白》。 陶阳子回到任丘的院子，刚进院，从转弯处迎面走来一个和尚，细一看，发现和尚竟是任守一。 阿弥陀佛， 任守一低头合掌，轻声念着。陶阳子高兴的要跳起来， 阿弥陀佛。 陶阳子也难得的真诚的完全发挥于内心的念了一句佛。任丘在房间里给父亲铺床，任丘的面容精神焕发，如花绽放。陶阳子自订婚的事以来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任丘这样快活欢喜的神情。陶阳子也为他们父女相见高兴。任丘与陶阳子说话时也带着笑，完全是一个妻子的柔顺声调。陶阳子想，这大概是赞赏他找到父亲的表现吧。只是陶阳子自己也弄不清，是不是他托人带的口信已经传达到任守一。趁任丘出房门去端茶的时候，陶阳子问任守一， 师父怎么会知道就回来了？ 陶阳子问得断续，眼朝着任丘的身影。任守一神情平和，微微露着一点笑意。 情动于心，心动而行，我还是无法摆脱尘世的羁绊呐。 那意思似乎是他一时心动有所感念而回来的。见任丘端着茶盘进房，陶阳子赶忙闭了嘴。虽然他并不想骗任丘，说到任师傅的回家是他的功劳，但他看到任丘这么高兴，很想任丘以为是他的功劳。任丘似乎没有听清他们的问答，又似乎他只在意父亲的回来。既然父亲回来了，都能给予他们结婚祝福，他自然不在意其他的了。茶盘是印花棋盘，红黄色的细腻花卉图案盘绕在黑亮底色的棋盘上，这也是任丘最近给新房添置的物件。任丘给陶阳子也倒了一杯茶，像给父亲那样双手端着放到他的面前。陶阳子想到了古书上举案齐眉的说法，赶忙双手去端，手一晃被泼出的茶水烫了一下。任丘朝他被烫的手轻轻吹了一口气，陶阳子憨憨地摇摇头。这一切任守一似乎都没看到，他低着眉眼，眸子之间自有明亮透悟之色，又似乎一切都在眼中，依然是平和的微笑。他的嘴里微微动着，仿佛还在念佛。任守一与陶阳子交谈时话少了许多，他已不在各派系之间奔走，简单的看，统一对日已成定局，不再有人来请他，他也不想再问。当了和尚的任守一真正的走进了佛。任丘烧好了饭菜，摆了一桌子，三个人坐到桌子前去吃饭。任守一习惯吃素了，原来他是十分喜欢吃红烧肉的，几乎是贪嘴。现在他是一筷子也不吃，任丘觉得很扫兴。他做的红烧肉先用油糖煸，再加酒焖，烧成后酥烂不腻，可是父亲却不吃了。任守一没有特地关照任丘他不吃荤腥，所以任丘弄的很多素菜 草头、马兰还有芦蒿也是用肉丝炒的，人手一，也不计较，只是从碗里加素菜吃，并不在意菜里有肉。陶阳子说，出家人真的不吃荤了吗？有一定的戒律吗？人手一说， 佛家确实讲戒律，是想通过外在达到内心。我是最不愿意接受戒律的，对佛门里的那么多戒律，刚进去的时候心里很难接受，慢慢的读了许多经书，接受佛学时间长了，觉得戒律对于较普遍层面的修炼者来说是对的。佛说方便法门，这便是一种方便吧。就像齐理说，点方勿接，压强勿压弱。不懂齐的人会说为什么勿，而高手又会说一定要勿吗？对戒律，世俗之人会说为什么要有戒律，而高僧不会执着于外在的戒律。各个人不同，就有不同的佛理开不同的方便之门啊。就如拜佛，你看到的佛像是木雕的，是泥塑的，最后再涂上金粉油彩，对一般普通的人来说，佛像塑得慈眉善目，显慈悲之相，于是跪拜的时候心中便会升起慈悲之念来。对于跪拜的人来说，这就是方便法门，他能进得去，人生起善念与慈悲，进了佛门。可是释迦牟尼涅槃前啊，也就是临终前，他把弟子叫到身前来，他说，我不曾对你们说过什么，谁说我说了什么，他是诽谤我。佛不是说了那么多的经吗？每座庙的藏经楼都藏了那么多他说的经，他怎么又说他什么都没说呢？要记住，这是他临去前对跟着他多年修行的高层次的弟子说的话。因为真正的开悟必须是个人的，就像下棋，棋谱上指点出许多的布局定势与手筋，但真正要形成围棋大师独特的棋风，还靠你自己去悟透。这就是对不同层次要有不同的说法。对一般人来说，需要有个佛像引人进慈悲之门，一开始你就对他说佛无相佛无语，他会莫名其妙就进不了门了。他需要一个有形的东西，哪怕是泥塑木雕。而对高层次的修行者来说，需要打破一切现成的说法，让他自己去摸索，自己去悟。这就是方便法门，不同的门方便而行。再说佛家不吃荤腥，也是对生命怀慈悲之心呐。而我是某一天突然不想吃了，见到荤腥便有想呕吐之感，觉得是在吃同类生命，自然就不吃了。一开始这种见荤腥想呕吐的感觉很强烈，慢慢的心通了，倒也不太计较了，能吃锅边菜。戒律在心不在行，太讲究了， 过于执着反而引起了麻烦，引起别人的麻烦，引起世事的麻烦，反倒不是顺缘。只要心静就行了。任守一说到佛理，还显着以往的谈机。陶阳子心里想，我在棋上是不是也太执着了？一直到婚礼的那一天，任守一都独自在房里十分安静地坐着。陶阳子每天去围棋研究会参加各种活动。这天方天琴带大家去商会，让骑士与那里的老板们下棋。朱明托人来请假，说是有家事。方天琴对来人说，有家事可以待在家里，不用拿酬金了。天生和私下里对陶阳子说，实在看不惯这种小人得志的样子，这就是你让出去的官，要是你当了不会这样吧？陶阳子抽个空告诉方天琴，说任守一回来了。方天琴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沉默了一会儿。陶阳子不知道他又在想什么心思。陶阳子当然不清楚，对方天琴来说，任守一是他以前的主人，只能让他想着过去的下层生活。我在忙，这当官不容易啊，哎，再说还要准备婚礼呢，我就不去看他了啊。方天琴的声音冷冷的。陶阳子回到任秋的院子来，任秋在忙着做菜，做许多的素食。任秋想把与父亲几年分离而没能表现的女儿情感表现出来。陶阳子过去想帮忙做些什么，任秋便说，你去陪陪阿爹吧，把陶阳子推进房里去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和任秋的婚礼在中原举行，十分热闹。梅若云也出席了婚礼，为他们弹奏了一曲琵琶。陶阳子和任秋的生活开局有那么点尴尬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